咁今日你係重温一篇咩叫做空？空嘅定義係點解？空，如果我哋用 common English 就 emptiness， 但係用梵文咧係 zunyata， 就空。空呢個義理咧，能夠令到我哋破執放下，能夠令到我哋離苦得樂嘅噃，就係一個空嘅義理。咩叫做空呢？無自生獨存性，無自生獨存性，萬物隨緣則生，緣盡則滅。雖然睇上嚟，哦，好簡單啫，有緣就聚一起，無緣就分散。但係我哋通常諗事物係唔係咁諗嘅？如果你時常個心裏邊都知道，哦，萬物係因緣所生嘅，因緣有。佢就生，因緣冇佢就滅啦。但係呢個係籠統嘅講法嚟嘅喎。其實空嘅定義咧，萬物因緣生，萬物因緣滅，仲帶出一樣，不單止係信佛嘅人都相信，儒家相信，乃至好多其他嘅宗教都相信嘅一件事。呢件事係咩咧？就係因果。有啲唔相信佛嘅，佢啲佛教嗰啲相信因果嘅。唐朝的元真禅师说，行藏虚实自家知，祸福因由莫问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已来迟，平时检点平生事，静坐思量日所为，只是一生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亏。天理就是因果了，天理不是真的有個天的神要看著你，要降福給你，或者是責備你，不是這個天理呢，就是因果，就是天理的。人家說舉頭三尺有神靈，有神明，其實舉頭三尺有神明，這個就是因果的關係。有因必有果，但是爭遲早而已。 Nothing, there will be no effect without a cause， 很 scientific， 很 logical 的。但是因和果之間要有很多條件才能夠讓因成為果的，很多這些條件是叫做緣了。你有沒有這些緣呢？如果你有了這個因又有緣，就會成為果了。緣是幫助這個因成為果的。緣有早來的，有遲來的，緣有逆的，有順的。逆的緣是阻礙你的，但是很奇怪，有時逆的增上緣又能夠令到你成功的，所以因果是非常複雜的。中觀論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每一樣東西，世界上每一樣東西不是從因緣生的。試過一切法，無不是空者，所以一切法都是空的。咁因緣同空有咩嘅關係啊？空裏邊嘅義理就解釋因果因緣嘅關係。所以你話空，你唔好就係諗住咩都冇啦，叫做空，並唔係，係無自生獨存性嘅，萬物緣聚則生，緣盡則滅。喺因與果之間，亦都必須要有好多緣。咁如果呢件事可以幫助我哋點諗啊？我哋必須要將佛法帶入生活的體驗的，如果我們將佛法帶入生活的體驗，我們知道有因有果有緣的，那我們會怎樣想？我們要怎樣廣結善緣，即是說如果我們想某一件事成功，我們必須要造就這件事件的緣分。你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想臨終的時候善終，無疾而終，遂相而終，咁你必須要造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嘅緣喎。你做任何一件事，你想呢件事成功，你有冇啲造就呢件事嘅緣呢？嗱，你而家讀中學嘅，我想讀大學，咁你有冇造就你讀大學嘅緣呢？你嘅成績點啊？你有冇偷懶啊？你有冇你個目標啊？你對呢件事積唔積極啊？因為你成日打 game 啊？你成日懶惰啊！你冇造就讀大學嘅緣，點會讀大學呢？ 或者雖然是你自己沒有造就的緣，你的父母有沒有為你造就這個緣、啊、有沒有教育你、啊、有沒有對這件事關注這件事、啊、所以如果做父母的，你的子女讀不成書，你不要責備他子女，因為緣分很複雜，你有沒有造就你子女能夠讀書成功的緣呢？如果沒有，那怎麼會成功啊？如果你造就很多緣分而不成功的呢，是遲早而已，亦都有不成功的原因，但是人必須要創造建立緣分，所以創造建立緣分是很忙碌的，很精進的，所以在佛門裡面呢要很勤力精進的。這個無自生獨存性，空的義理是必須因緣和合而生。第二呢，無永恆性的，任何世間一樣東西是沒有永恆的，永遠是變動之中，是無常的，是短暫的，你不能夠當它是常的。那這件事、哦、我就知道每樣東西都無常的嘛，會短暫的嘛，這件事說就是這樣說，我們從這個第二件事第二個我現在列出來的，我們會聯想到什麼對跟我們生活很有關的。你學佛法要每一樣都要 apply to daily life 的，每一件事都要放回去的生活裡面想的，不是迷信，一味是重經而不懂放在生活想的。既然事是沒有永恆性，即是事會變動的，任何事都會變異的，會變不斷是 changing， everything is in a fluxEverything is in a fleeting state。 如果樣嘢都轉動嘅，咁我做任何嘅計劃，我必須要 allow for flexibility。 我必須要，如果呢件事咁變，我會點做？你咁變，我係點做？係咪增加你做事嘅伸縮性？增加你做事嘅變異性？增加你嘅腦筋諗嘅轉變性啊！即係你嘅腦筋要好活，好轉變得快嘅，唔係一成不變嘅喎。因為你知道樣都變㗎嘛， so that increase your ability to think with flexibility, with changes. Do you change for the better or you change for the worse? 咁所以嗱，第二件事已經可以令到你將呢件事擺入生活裏邊，佛法每一件事都可以擺入生活嘅喎。就以六道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若點樣擺入生活啊 ？How do we apply?Buddhism to daily life, for example, to management. 什麼叫做布施啊？布施 is to give out, 要付出去。付出去這個概念呢，如果每一個人、每一間公司，他永遠想著是怎樣收穫得最大，我怎樣剝削別人最大， How do I rip people off? 我不布施，我只要想 How do I get? I want to get, I don't want to give.如果那間公司是回饋社會的，是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的，他將他最好的 product、最好的 servic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這個就是布施咯。你這間公司是為人民服務，我這個 department 呢，是我怎樣去 serve people better， 那這個全部是布施來的咯。布施持戒呢，持戒怎樣 apply to management 呢？每一間公司都有它的規矩的嘛，九點鐘要上班，五點鐘要下班， OT 是怎樣樣的，每人做事的態度是怎樣樣的，上司和下屬的關係，下屬 和 middle management 的關係，這些全部是持戒，是裡面的 regulations， 是裡面 的操作裡面 的 department 裡面的 regulations， 就是持戒嘛，每一個人都根據公司裏面所定下來的規則規矩，這個規則規矩呢，而是它有個宗旨是專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謀福利的，這間公司就照著那個規矩去做，不會隨便轉變，不會被人誤用，不會是被人家、abuse regulations 的。那這個就持戒，布施持戒。忍辱呢， When the company is a difficult time, you have to have the patience.哦、公司一不好的時候，哦，走了，辭工不做了，要有忍辱的、哦、每一個公司都有 cycle 的、哦、當個公司有困難的時候，你怎樣忍辱去應付這個困難，當公司有風雨的時候，你怎樣去 在風雨之中跌倒之後再起身，每一個公司都有低有高的嘛，你怎樣懂得去怎樣去處理這些隱辱的事情？隱辱的事情很多 philosophy 的、哦、人際之關的隱辱，公司與公司之間的隱辱，公司與員工的隱辱，同事之間的隱辱，我不用再講下去了，因為我只是講 how to apply Buddhism to management 呢，是要講幾天的。每一個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唔係我啊講幾日，真係嘅噃。我曾經有一個 course， 有16個 professor， 有16個教授喺大陸去温哥華嘅，就喺 Simon Fraser 有一個 forum， 咁啊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咧叫我 organize 一個 Buddhism 嘅 lecture。咁呢啲全部係 commerce 嘅 professor 嚟嘅，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佢嚟到 a one day course in Buddhism， 佢哋有啲咩嘢講咧？咁係英語講嘅，係英語講嘅。咁我話 how to apply the 6 parameters to management， 點樣用六道波羅蜜嚟套入去管理公司管理咧？佢哋好中意喎。喂，原來佛法係咁活動㗎，咁活學活用㗎。佛法就係咁活學活用嘅。呢、這個六道波羅蜜不單止係對公司，對家庭都有用嘅。家庭需唔需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啊？一樣要㗎嘛。好啦，我淨係講空啊，我唔好越帶越遠啊，因為個聯想力講下第二樣，講下第二樣。講佛法咧個缺點咧就係咧。星星、月亮、太陽、山河大地，越扯越遠，扯到唔翻翻轉頭。所以我講多兩講，我又望一望呢度。點解我有個 computer 就講兩講又望？係我係講緊呢啲嘅喎，我唔係講緊第二樣嘅喎。而家講第三樣嘢啦。空嘅定義係無自性嘅，即係無真實存在嘅本體。咩叫自性？梵文自性係 svabhava sva。Sva 是存在的意思， Bhava 是自己，即是自己存在自己，自己有一個存在性的無自性，即是不能夠自己獨立存在的一切事物，加了個本來是 Svabhava 無自性，加了個 A 在前面叫做 Asvabhava， 梵文裡面加了個 A 字 is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means， 即好像無上正等正覺 ，Anuttara，Anuttara 係最 top，Anuttara 即係冇嘢 top 得過佢噶啦，咁解，即係話 Asvabhava 即係無自性，佢自己唔能夠有自己獨立存在嘅自性，唔可以嘅，唔可以，冇一樣事物有佢自己存在獨立嘅自性，點解？係因緣所生噶嘛，邊樣嘢唔係因緣所生噶？全部都係因緣所生噶嘛，咁呢個就空嘅定義啦。點解我提下大家呢？因為久唔久。提下呢啲咧，等自己知道空哦，我入咗空門咯。咩叫入咗空門啊？淨土何須數空門？我哋時常去咗啲佛寺裏邊咧，有兩個對聯：淨土何須數空門不用關。所以我哋入門啊，叫做空門。我哋平時學佛嘅時候，從假入空，從空出假，個空字好緊要嘅喎。好啦，講起佛法咧，我哋知道佛法係用文字講嘅噃 ，language through language。但係文字本身係咪佛法咧？呢部經係咪佛法啊？呢部經是佛法，亦不是佛法。是佛法必須要透過文字去講佛法，但係文字嘅本身又唔係佛法。色不二空，空不二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咁。如果咁樣咁佛法係點嘅咧？咁有一個概念咧，必須要話俾大家知，等大家知道呢個概念。佛法係咩咧？佛法係分開兩種不同嘅噃，一個係教法，教法即係文字，有文字言語可以表達，可以思維，可以推論嘅。文字《金剛經》嘅文字咪係咯，所有一切嘅經論，龍樹菩薩嘅辯證論啊。唯識嘅法相啊，全部呢都有教法噶嘛。律宗裏邊嘅點樣樣 每一個戒律點解南山三大部裏面嘅行事抄啊、義疏啊、業疏啊，裏面所講嘅一切都係教法，又有正法嘅噃。正法就唔係文字言語所能夠表達，係不可思議嘅。正法係必須自己體證嘅。It's through rea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即係為佛與佛方能證諸法實相。所以我哋係從文字裏面推論，但係真正去體悟嗰樣嘢咧，係自己。我哋講水，你有冇飲過水？你唔知道水嘅冷暖嘅，你必須要自己飲過先知道冷暖噶嘛。即係真如，真如係正，譬如話真如點解啊？咩叫真如啊？咩叫佛性啊？咩叫如來藏啊？咩叫如如啊？咩叫諸法實相啊？咩叫諸法空相啊？呢啲正法係。其實就不可以講的，所謂言語道頓道斷心行處滅，即是話佢超越咗言語的 limitations， it is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language。但係真如的教法就可以通過文字波嘢去理解嘅喎，唔講又唔得嘅噃，唔講你點知啊？以他為本修因去修行，咁就唔會認妄為真，執現象為本體，起或造業，流轉生死。所以呢個概念，大家又知道，有知道文字波嘢，種種嘅波文字波嘢、觀照波嘢同實相波嘢，你要明白三波嘢嘅噃。咩叫做始覺、本覺、究竟覺？你要明白嘅。好啦，講咗呢啲係温書嘅啫，係温習嘅啫。而家正式講內容啦，第十五，持經功德分第十五。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瞓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瞓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瞓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而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移，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呢度点解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释迦牟尼佛就讲咯。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瞓，咩叫初日瞓？又中日瞓，后日瞓啦。初日瞓简单嚟讲啦，我哋唔需要讲得好复杂。初日瞓 in the morning， 中日瞓 in the afternoon， 后日瞓 at in the evening， 即系早上、午上、中午、晚上啊，即系个时间差唔多24小时都 cover 晒噶啦。初日瞓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以布施出去呢，以恒河沙咁多嘅，以身去布施，以身去布施就是犧牲自己都可以布施嘅，更何況係財物呢？呢個叫做無畏施啦。以身布施，中日瞓伏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瞓亦以恒河沙等身去布施，身都可以布施出去嘅，自我犧牲都可以為一切眾生嘅，咁啊非常之偉大啦，非常之個福德非常多啦。於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去布施出去。如果有人呢聽聞呢部經，信心不移，佢好相信呢部經，相信呢部經裏邊嘅意義，佢得到個福咧，仲勝過呢個初日份、中日份、後日份以身布施嘅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佢布施都唔及呢個信解受持《金剛經》、書寫讀誦受持《金剛經》呢個人為人解説嘅人個福德咁大喎。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呢部經有不可思議 ，inconceivable、undescribable。inconceivable 即係個 mind conceive 唔到嘅。Whatever the mind can conceive, the mind can do. But if the mind cannot conceive it, it's beyond comprehension.你即係不可思議，即係話咧，你諗都諗唔到嘅，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咁而家我講翻呢啲係正法嚟噶嘛？佢個功德喺邊度咧？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啊！繼續下邊啦。如來為法大乘者説，為法最上乘者説，釋迦牟尼佛咧係為嗰啲大乘菩薩講嘅，或者法大乘菩薩心嗰啲人講嘅，為法最上乘。嘅人嘅心講嘅係上乘之法、上等之法。若有人能受持讀眾廣為人説，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啊，翻後邊嗰度啦。 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呢度再講咧，仲呢部經嘅功德。有啲人唔信嘅喎，我仲係讀文字啫嘛，咁你有咩功德啊？因為你會從文字而起觀照噶嘛，你從文字起觀照，你自然達到實相般若。但係如果你讀文字嘅時候咧，你唔明白裏邊嘅義理咧，咁你就你個觀照就好遲啦。你會走咗好多迂迴曲折嘅路啦，所以今日而家講《金剛經》，如果大家嚟聽咧，個功德好大，唔係普通嘅善根會嚟聽嘅。如是人等，則為何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一類嘅人點解會功德咁大咧？因為呢一等呢啲人咧，從唔好話從自我嘅功德嚟睇啦，從佢度眾生嘅功德。最上乘等法、大乘等法不是專為自己的、哦、菩薩是要廣度一切眾生，所以大家三皈依裏面第一句說話是什麼？發誓的時候，三皈依是發四宏誓願的、哦、有多少個皈依了的？請舉手。有些未皈依的，多數都皈依的。逢親皈依的人你都記得的啦，皈依裏面發四宏誓願第一句是什麼？眾生無邊誓願道嘛。第二就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眾生無邊誓願道。第一，他不是想著自己先的，他是想著廣度眾生的。人是永遠想著自己先的，人永遠想自己的利益先想別人的，這個叫做我執，這個叫做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這個牢牢的想著自己先的，這個是與生俱來，這個是見思惑來的，這個是思惑來的，與生俱來就是這樣想的，這個是令到我們流轉生死的心來的。所以佛你三皈依的時候，為什麼三皈依這麼重要？你當時皈依你不懂而已，人家皈依你又皈依，人家叫你念你又念，但是原來哇這麼大意義的，眾生無邊誓願度，那就度了眾生，煩惱無盡誓願斷，又說回自己了，自己有很多煩惱的嘛，你有沒有煩惱？沒有煩惱的舉手。為什麼你不舉手？即是你有煩惱，煩惱無盡，你誓願要斷除，法會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咁呢度，如是人等，則為何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為發心誦《金剛經》、受持讀誦《金剛經》嘅人咧，佢就已經發眾生無邊誓願道啦。因為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一眾生實滅道者，佢發願度眾生。何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點解咧？何擔即係孭住呢個如來嘅家業，以宏法為生，以利生為業，即係話。言佛明灯，逐佛为名，以广度一切众生为业。何担即系孭住，即系好似父前子子子前孙，将呢个明灯延续落去。佢唔系私人嘅事业，系为度众生嘅事业。何担即系孭住呢啲责任，呢啲事业系何担咩咧？何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个事业，即系话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令到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嘅事业，唔系单止一世。離苦得樂，生生世世離苦得樂，脫離 生死的事業。何以故？須菩提，若拗小法者，不要讀個樂字，這個是 verb 來的，這個是動詞來的。若拗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眾為人解說。如果你拗即是喜歡小法，即是喜歡誤導人的，我喜歡我先搞定自己先啦，我什麼道人呢？若拗小法，不是上乘法，不是大乘法呢，那你就執著了我人眾生受者相的見了，見執著我人眾生受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眾為人解說。如果這些這樣自私自利的人呢，他就有我上人眾生上受者相，他就不會講到一切眾生的了，為人解說了。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在在處處如果有這部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都應該供養的。這裡呢就是佛塔，都應該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的。 我哋喺《金剛經》靈感錄裏邊有好多則係點樣咧？有好多則咧，《金剛經》自己發光嘅；有好多則咧，《金剛經》咧就擺喺個台邊嗰度，嗰啲鬼神都會將佢移翻正嘅，唔敢跌落個地嗰度嘅。所以你哋仲《金剛經》唔好周到擺啊，擺喺台啊，擺喺牀啊。個《金剛經》係無上嘅法寶嚟喎，經中之寶喎。有經典所在之處就係有佛。如果你出門嘅時候，你帶一部《金剛經》咧，你唔使驚你啲朋友嚟揾你。尤其是你仲《金剛經》添，係發光嘅喎。金剛其體最堅，其用最利，其相最明喎。好啦，繼續啦。第十五份講完啦，第十六份啦。復次須菩提，若是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度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點解呢？復次即係再特講啦，釋迦牟尼佛就講啦，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呢，如果若為人輕賤，輕賤即係點解啊？輕賤即係為人輕賤嘅，傷你嘅自尊心啊，或者你做嘅你係為人嘅下屬啊，仲要受別人嘅氣啊，所以你話我老闆成日鬧我啊，或又要我又要為咗份工，我冇法子要受個氣啊。為人輕賤即係話受好多苦，受好多委屈。為人輕賤包括好多樣嘢噶，或者太太受丈夫嘅輕賤，有啲丈夫欺負太太嘅。打交鬧交乜都齊啦，有啲咧就啱相反嘅，太太欺負丈夫嘅，你有冇見過啊？我見過啦，啊，兩者都有嘅，睇下邊個輕賤邊個啫，或者兄弟之間嘅輕賤。哦，我大佬我係有時係好多錢嘅，揾到非常多錢，個細佬咧係好窮困嘅，個大佬睇個細佬唔起，連又唔幫助佢，輕賤個細佬都有嘅喎。輕賤呢樣嘢咧係 it applies almost to every walks of life， 同事之間嘅輕賤，國與國之間嘅輕賤，為人若為人輕賤。是人咁，你點解呢個為人輕賤，俾人輕賤啦？是人先世罪業，應度惡道。其實咧，呢個人咧，根據以前所做嘅惡業，被人輕賤就唔係冇原因嘅噃，一定係以前有呢個種下咗被人輕賤嘅因，或者佢曾經輕賤過別人、欺負過別人、殺害過別人，好多怨仇加諸別人，佢一定有因冇。萬事冇話無因而生噶嘛，佢一定係有呢個原因噶嘛。是以應墮咁，佢呢個原因咧，其實佢應該墮落三惡道噶，地獄、惡鬼、畜生。不過佢今生咧，因為受持《金剛經》，佢受持《金剛經》咧，今生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今生因為受持讀誦《金剛經》，原本佢要墮地獄、惡鬼、畜生嘅，原本或者係要死於非命嘅。或者原本是要健康，即是原本是很慘的，很多煩惱的，很多不如意思的事的，因為我讀誦《金剛經》呢，重的罪已經減輕了。以今世人輕就咁輕賤呢，先世罪業以前的罪業呢減輕了，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學了佛之後呢，你仲是有些不如意的事呢，其實你不學佛你仲大件事啊。你係今世已經減咗好多，消減咗好多罪業噶啦，你自己唔知咋。以前有一個咁嘅典故，有一個喺清朝民初嘅時候，有一位居士，佛學嘅居士，咁佢持咗齋五年啦，好似我好似講過呢個故事，不過唔緊要啊，再講一次，因為中間有人未聽過。持齋五年，因為佢開始信佛啦，又持齋啦，食素啦，即係食素五年啦。食素五年咁啊，應該幾好啊。但係佢有一次咧，忽然間生咗個瘡，身體生咗個瘡。呢個瘡咧，醫來醫去都唔好，咁佢就埋怨啦。又話持齋有好嘅報應。而家我都唔殺生啦，唔食肉啦，點解仲生個瘡咧？ 啲慈齋邊有功德噶？咁啊埋怨喺佛堂裏邊同啲居士講，啲居有啲有個居有啲居士咧同佢講，唔係嘅，因為《金剛經》裏邊都講啦嘛。如果係重罪可以減輕嘅啫嘛，或者你有重罪都要減輕咧，唔係嘅。我持咗齋咁耐啦，呢啲功德係咪真嘅咧？我真係好懷疑啊！咁日日時常咧去親佛堂咧都 complain。咁呢個居士同佢熟嘅，哎呀，你真係煩啦！不如咁啦，你咁遲咗齋，你都話冇功德，不如你賣咗俾我啦，將個功德賣咗俾你，賣咪賣咯，反正都冇功德噶啦。咁賣好啊，幾多錢啊？計過幾多錢？每日遲齋幾多銀？計出嚟五年，計出幾多錢？好啊，賣俾你就咁多錢啦。好，我同你買啦，咁呢個諗啊賣咯，反正都冇功德嘅，賣咗俾你，我仲有錢收，咁寫個借據啦。今賣持齋功德幾多錢？收據啊，持齋功德俾佢，真係俾咗幾多錢佢？俾咗錢啦，咁佢話哦，咁啊啊，而家攞住啲錢幾好啊，咁啊又我可以醫病，繼續去揾醫生啦，咁啊當晚就發夢啦。有兩個鬼差，其中一個鬼差就鬧佢啦：你點解將慈差個功德賣咗？你三年前係應該要死噶啦，而家你增壽慈差五年就增壽三年，而家你冇法子噶啦，而家係必須要你要辭世噶啦。聽日我哋要時間已到，要帶你走。哇！咁呢個人一醒咗，哎，好似真嘅一樣。他說咁啊，原來慈齋咁，我又係增加咗壽命，自己都唔知道，咪即刻漏夜走去敲門，啵啵啵啵敲門。哎，我唔賣啦，我唔賣啦，你俾翻條收條我啦，我唔賣啦。咁、那個居士話：，哎，對唔住咯，我晏晝嘅時候喺佛前燒咗個收條咯，咁冇得俾翻你喎。啊，燒咗收條啊？咁啊，哎，呢啲發夢嘅嘢你唔好相信啦，未必係嘅。咁翻屋企。過兩三日就已經死亡了。其實佢喺冥冥之中，你持數，你已經有咗功德噶啦。你以今世人輕賤故，咁你而家生咗個瘡，可能咧呢、這個瘡有陣時你得到逆境啊，你唔好以為係逆境啊，就以少少嘅逆境可能消咗你嘅罪業。嗱，咁就死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得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羅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成事無空過者。咁繼續講咯，釋迦牟尼，我念我而家回憶翻過去無量阿僧祇，阿僧祇啊，阿僧祇即係又係無量咁解。阿僧祇即係話好大嘅數量，劫者係一個時間，一個小劫，一個中劫，一個大劫。佛經裏邊咧要劫。為時間的 unit of measurement， 劫一劫等於幾多啊？咁全部有得計嘅 ，you can Google it。劫字點解？咁呢啲好容易解，就係講個時間嘅幾多劫，一劫、二劫、三劫，三大阿僧祇劫。而家係無量劫，即係好耐以前。我而家諗翻起咧，釋迦牟尼佛同釋菩提講啦，我諗翻起過去有好無量咁多時間以來咧，去到邊度咧？燃燈佛前。在燃燈佛好個古佛嗰陣時個時間以前咧開始咧，得值八百四千萬億羅由他諸佛，得值即係我都預見咗八百四千萬億咁多佛喎，你話幾耐時間呢？以前有好多佛嘅喎，現時有釋迦牟尼佛，以往有過去亦都有好多佛，呢啲佛咧係專嚟世間垂化教導眾生嘅，仲有菩薩添，唔止佛。仲有一佛出世，千佛護持。千佛佢又唔係以佛嘅身份護持嘅喎，佢以菩薩嘅身份。釋迦牟尼佛現呢個世界上，介紹佛法、演說佛法。觀音菩薩本來係古佛嘅，再來嘅。佢古佛再來，佢現觀音菩薩，現觀音菩薩嘅身去成就、去護持釋迦牟尼佛。咁佢喺得值八，即係得值，即係預見好多好多佛，內由他諸佛，內由他即係億萬億億萬，內由他即係 nayuta 即係億萬，即係多咁簡單。nayuta 係個 nayuta 係梵文嚟噶，即係內由他啊諸佛，悉皆供養成事無空過者。 咁呢啲諸佛咧，悉皆供養成事。我對於咁多佛咧，我都供奉供養，燃燈供花啊，百事供養。我供養過好多佛咯喎，釋迦牟尼佛喺咁多劫以來咧，供養過好多佛噶咯喎。無空過者，我冇話唔供過呢啲佛嘅，每一尊佛我都供過噶啦。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嗱，我供养过咁多佛啊，梗有好多功德噶。如果将来有善男子、善女人，佢读诵受持金刚经咧，个功德仲大过我供养百万、八百万亿内由他诸佛咁多功德，仲多过咁多功德。千萬億份乃至算數譬如所不能及。須菩提，若是男子是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惡疑而不信。須菩提，當此時經已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他話點講呢？釋迦牟尼佛，他話後末世有受持讀誦呢個經呢，所得到個功德，我若具說者，即係話如果我更具體嚟講呢，更而家係籠統講啫，具體嚟講咧，更加人哋唔會信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胡而不信，冇可能會相信嘅，因為眾生咧係好多疑惑嘅。我哋疑咧係我哋五十一個煩惱心所之一，我哋嘅疑惑係與生俱來帶嚟嘅。五十一個心所裏邊有一個煩惱心所叫做疑 （suspicion）。我哋嘅疑咧，是自細就帶嚟噶啦，喺動物之中最大嘅，亦都係每不只係人，動物都有疑嘅。動物最疑嘅心嘅就係狐狸，狐狸渡河咧就唔敢渡河嘅，所以佢成日喺個河邊度諗嚟諗去，我應唔應該渡河咧？結果佢就冇渡河噶啦。反為只狗就會渡河嘅，啊，佢一見到水咧，佢想過岸邊咧，佢就唔諗噶啦，就一路咁啊遊過去噶啦。但係有狐狸啊，諗來諗去，諗來諗去都係懷疑嘅。懷疑呢啲人咧，個腦咧比較諗嘅嘢多嘅，所以啲狐狸係好聰明嘅。所以懷疑、狐疑不信，所以用個狐字啦，狐狸個狐啊。所以菩提當時經已不可思議，呢部經嘅義理啊不可思議。如果能夠讀呢部經，受持讀眾個果報亦都不可思議。咁點為之受持讀眾啊？哦，每日讀一片就得噶啦喎，咁啊幾好？咁啊讀咁啊就聲音嚟嘅啫喎，讀經咁有個讀經，我開我錄咗錄咗音，開咗個錄音機咁讀得唔得啊？咁我咪好多功德。點為之受持讀眾啊？受係領會到經文裏邊嘅義理，跟住經文裏邊嘅義理去修。持咧放鬆不懈，當佢修行嘅時候咧，佢要離一切相，修一切善。離一切相係咩呢？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無法相、無非法相，即係念念破我執，念念破法執，念念空空。跟住修一切善係咩呢？修一切善，佢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你可唔可以咁做？好大嘅條件㗎喎，原來受持讀眾，你受持讀眾到成功咧，你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永遠脫離生死。你成佛呢，你會講到無量眾生，咁你個功德大到不可思議。唔係淨係讀眾啊，我讀眾我有把聲啊，原來嗰把聲啊文字讀眾我又有功德咧，唔係功德係來於你能夠證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唔係在於你讀眾嗰個聲音同埋嗰個文字或者一個佛，誒、哎、我個佛好歡喜，誒、哎、加啲福俾你啦，唔係咁喎。有些人說我讀經是讀給佛聽的，佛怎麼地讀給他聽啊？我每天讀阿彌陀經，等佛阿彌陀佛知道我讀了經挺乖的，做事就來接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讀給佛聽的，讀經是讀給佛聽的， 他要你讀給他聽他才開心的，他不讀就不開心，他就不是佛了。有些人說我念阿彌陀佛，我用國語念，因為是用廣東話念的，我聽人講用國語念嘅喎，我講用廣東話念係咪阿彌陀佛唔中意㗎？因為個個都係用國語念嘅喎，你用西班牙話念都得啊，印度話，你用任何話念，只要你嘅心係念，心嚟相通，唔係個言語啊嘛。 唔係在乎言語，係在乎個心啊嘛。It's a mind-to-mind communication, not on the words。好啦，我講咗第十五份、第十六份啦。由第一份至到十六份咧，就是、整部《金剛經》嘅以文以義理嚟講咧係一半，以文字嚟講就多超過一半，以義理嚟講咧係一半。有一半義理啦，但有一半義理，嗱，我哋一係唔研習《金剛經》，閣下同我一齊研習《金剛經》咧，我希望你聽完之後咧，你真係學到嘢，你先係走。所以我會不厭其煩咧，再嚟一次總結。你學唔到咁，你有咩意思啊？我聽完嘅時候，你左耳入右耳出，咁冇意思啊，係咪？第一份法會因由份就講緣起啦。第二份善言啟請份，呢嗱善言啟請份，你睇下善言啟請份啦。第一份就 page 10第十頁，第二十一就善言啟請份。善言啟請份邊個係善言啊？善言係咩意思啊？須菩提，須菩提令個意思個名亦都叫善言，所以叫善言啟請。啟請係點解啊？係問咩啊？啟請係點解啊？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須菩提，當機者發問世尊，個問題係咩啊？世尊，是男子是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雲何住？雲何降伏其心？發菩提心嘅人咧，是男子是女人咧，應該點樣樣去安住呢個菩提心，而令佢不變咧？點解一路咁樣去跟住呢個菩提心去修持咧？如果萬一有變嘅時候，有煩惱嘅時候，佢點樣降伏佢個煩惱咧？整部經就係、是。善言啟請，然後呢個問題，釋迦牟尼佛答呢個問題，就演繹咗成部《金剛經》出嚟啦。第三咧，大乘正中分啦。大乘正中分咧，就第一就話俾我哋聽，我哋一定要度眾生啊！度眾生以而無有一眾生滅度者，你先忌唔好有我能度眾生，你係我所度之人，仲有個我相，仲牢牢執著呢個我愛我見我慢我痴。第一開始就叫你度眾生，第二就是話你千祈不要有我相，因為呢個我相就是我哋生死烹緣的原因，即係呢個係我哋嘅病根嚟嘅病因。釋迦牟尼佛一開始答呢個問題咧，就攞出我哋嘅病根病源，就用藥嚟治呢個病根啦，烹緣嘅病根啦。咁你必須係點樣樣咧？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就標出四相啦。咪第三咯噃，第四咧？妙行無住啦，妙行無住係我發呢個心係應該無所住嘅喎，不住於六塵，即不住於六塵就係即係我六根唔執著六塵就係住啦。發離相心即係降伏，你當你六根唔執著六塵嘅，你就即係住，你就住於菩提心啦。六根唔執著六塵，唔生六色，即係話眼耳鼻舌身意唔執著色聲香味觸法。當眼耳鼻舌身意執咗色聲香味觸法嘅時候，係會點噶？係有好多心鎖，令到佢嘅心王產生效應嘅喎。呢啲心鎖係咩啊？如果係有善嘅心鎖，有惡嘅心鎖，惡嘅心鎖係咩啊？煩惱心鎖，貪嗔痴嬌喘狂複雜，無慚無愧放逸，做好多衰嘢嘅噃。嗰啲跟住。你六根執著六塵的時候，就隨住佢嚟做。如果我哋從我哋普通人講咧，就係、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語、聲色、犬馬、求名、求名、求名、求財、求利、求求權位，不擇手段做一切嘅惡業，都係因為六根執著六塵而起嘅噃。你六根不住，六根不住於六塵，咁即係住於菩提心。點樣降伏啊？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即係降伏。好啦，第五啦，如理實現，離相為實見，凡所有腳相皆屬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叫我哋唔可以睇表面嘅相啊，唔好執著相啊，唔好執著表面啊，必須要看內裏嘅真理。喂，呢樣嘢我哋可唔可以應用於社會咧？大家都係成年人，你知道噶啦。你可唔可以睇表面噶？你凡睇一件事，可唔可以睇表面啊？釋迦牟尼佛教我哋睇內裏啊， 體裏面的本體啊，從相體裏面的本體啊。如果你懂得啊，凡所有相，皆所希望的時候，你做事會怎樣的？哦，你在同事裏面啊，公司裏面啊，有勾心鬥角啦。啊 ，A 君就話啊 ，B 君話你衰喎，佢話你咁咁咁喎，散播是非喎。你係咪就聽佢一面之詞，你就相信曬啊？呢個人話我是非喎，係喎，咁唔係嘅喎。你讀《金剛經》嘅人，你話咁啊？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你呢個相現出嚟嘅時候，我係咪就咁片面之詞就聽你咧？我必須要了解啊！我必須要知道嗰個人會唔會係咁樣樣咧？咁你會更加有聰明智慧。第六，正信稀有。明六道的功德，好啦，你离一切相，你修一切善嘅、哦，离相是消极地离相啫，你仲要广行六道、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哦。如果讲大智道论就讲十道咧，就力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智波罗蜜、慧波罗蜜、哦，用乜嘢方法去修一切善呢？唔系得个讲字嘅噃，离相点离法呢？离乜嘢相呢？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法相同埋非法相，修一切善点修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你必须要识呢啲点修法嘅喎。无得无说，咁有啲人话：哦，原来佛法咁噶。有啲人会批评你嘅，你咪又系执着佛法。你话佛法好喎？聽你一大堆都係垃圾嘅，你又話唔好執著啊！咁你又自己執著咗佛法，呢度點啊？無得無說，無有一定法，如來可說。如來所說法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則法，法上應捨，何況非法？最後連佛法都要捨棄嘅，你知唔知啊？連佛法都要唔好執著噶，咁我點會執著佛法啊？我係用呢個工具過海啫嘛，我從尖沙咀去中環。我唔搭船啊！我搭咗个船，我又必须要卸嚟嘅船先上得岸噶嘛？我仲要我唔舍得只船啊！你话我唔舍得只船，唔系喎，我卸只船即系上得岸噶嘛？你唔识睇啫嘛？你唔知啫嘛？当我舍起个船嘅时候，你冇睇到我啫嘛？你认为我仲喺个船嗰度咁傻啊？依法出生，明受持尊经功德，咁释迦牟尼佛咧讲嘅时候咧，下下要建立众生嘅信心，时常讲读诵经嘅功德。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咁啊，第八份啦，第九份相無相份，翻論四果離相。第十份莊嚴淨土，莊嚴就唔係在相嘅喎。諸菩薩以六道莊嚴，應如是生清淨心。你生清淨心嘅時候，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嘅時候，先至係莊嚴之相。莊嚴非在相。只是这句说话，如果我们用这句说话来套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学到什么东西？庄严不在相，原来人不可以貌相的。你看到这个，哎呀，这个男士真是高大威猛了，这个女士真是美丽了，你受她的美丽所吸引，你受男士的外相所吸引。美丽不是在外相的，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是内心。他表现得在美美丽里面呢，贪嗔痴慢疑恶见声色犬马，你会觉得很 surprising 的、啊、这个人很美丽，但是转了面他来又讲粗口又吃烟又名又利又买名牌，什么衰事都做的。你有没有见过这一类的众生啊？我见过。一句一句莊嚴非在相，可以令到我哋受用無窮啊！無為福性，受持乃至四句嘅偈等，只為無為福。尊重正教，受持此經，即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唯有佛。第十三份啦，如法受持，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受持此經，雖離相，如來無所說法。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不可以看表面。離相直滅，我人眾生受者四相，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 不应住馨香未触法而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咁呢啲全部经文里边有叫做离相直灭。如果你每日读诵金刚经，你每一品都明白你的义理，你会快乐无穷的，因为你会念念离相，念念是追求清净心，念念是灭除烦恼。人最重要是什么呢？心无挂碍。你有很多钱都是假的，你的心时常有挂碍，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时常的心里面很多烦恼的，你多多钱都没用。持经功德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能正业障，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我是你呢，如果我是读诵金刚经，我想学里面的内容的呢，你自己有一本笔记，将每一份里面你认为最那一句你认为是你最受用的抄下来。如果在座的有书法家最好，你自己写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一两个印章，一个闲章，一个名章，一吸落去，哇，个个都争住要将你所有的叻的字迹冚唪写出来。所以学书法是可以弘扬佛法的，要汉墨来做因缘来结缘。你手字写得好的，很多可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全部呢啲系名句嚟嘅噃，呢啲名句系自从鸠摩罗什法师喺瑶巡嘅时候一路至到而家，全部呢都系名句嚟噶，句句都系名句嚟嘅，每一品里边都有名句嘅。如果你想你嘅中文程度好咧，你将金刚经背咗佢。你金剛經背了它，你自然中文程度，因為它是從一個中國文學的角度看，鸠摩罗什法师译這部經是譯到的句法，是大家都認為它文字流暢簡潔 而是容易被人吸收，是文字裡面的，是一種 We can call it beauty, it's the beauty of the language, of the translation。 當然我們不可以看表面，是不是？嗱，咁咪十六啦，能正业障。十六份讲晒咯，一路揭咗，我哋讲第十七份啦，就第五廿二页啦。全部十六份你应该明白咯，唔明白，因为里边咧好多有啲人咧嚟一日两日嘅啫。你嚟一日两日咧，你应该系急起直追啦。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噶啦，时间过得好快，讲咗十日。已經是講得很簡單的，我想大概還有五六日應該講完了，大概是講到這個星期的星期六應該全部講完。所以呢，如果你有因緣呢，全部這兩個星期聽完金剛經對一生都有受用啊。好了，我們繼續了。咁我哋講啦，《金剛經》第十六份係前半部，以講個義理嚟講，後半部同十七份至三十二份，講文字嚟講咧，已經講咗百分之六十噶啦。前半部嘅文字比較多，點解啊？因為要建立信心，同埋建立你點解釋《金剛經》點解釋。後半部分咧，集中點係在於點樣咧？根據佢嘅義理去修行 ，to practice it。Not just to talk about it， 要做點樣去修行？修行之後可以證到啲咩果？咁所以咧，前半部從第一份至到第八份就起信，九份至十六份就理解啦。咁啊，後邊第十七份至到廿二十三份咧，就點樣去修行咯？第二十四至三十二份咧係點證果？ 前半部所讲的是男子是女人呢，是薄地凡夫，是想发菩提心的人。后半部所讲的是男子是女人呢，就是要发心修行的人，是更进一步了。你有没有发心修行啊？实行之后就正果了。前面呢，就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前者启问要求解释，后者呢，后者前面有句说话就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后者就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后者从问我哋从第十七份开始呢，而家我未读出嚟，你就知噶啦。重新再问过一次呢个问题。哇！《金刚经》里边原来系咁有前因后果噶喎，建立你嘅信心，令你明白之后咧，再从最重要嗰个问题再重复一遍。点讲咧？我哋开始读啦，第52页。以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男子是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是男子是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咁呢度系52至53页，大家再揭翻去前边第十二页1、2、3第三行里边点啊？世尊，是男子是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善言启请啊嘛，就问呢个重要问题啊嘛。而家第十七咧，重新再问过呢个问题，但系今次重新再问呢个问题咧，嘅睇法又唔系好似前面咁嘅睇法噶咯噃，你唔好话，金刚经成日重重复复，讲嚟讲去都系嗰样嘢嚟啫嘛。重重复复系你唔识，唔系金刚经重重复复系你自己唔识啫嘛。你唔识佢点样知道？哦，原来点解啊？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前半部显除心外嘅所缘境，即系话咧。我六根執着六塵，呢啲咪我個所緣境咯？你咪我所緣境咯，顯除嘅所緣境。呢個係顯除所執，即係我唔執着我所執着嘅嘢。So the lecture previously concentrate on the objects of attention, on the outside. Then the latter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mind, not on the objects, on your mind that.Concentrate on the object 就唔同咯噃。前半部就係講外嘅，後半部就講內啦，講你個內心點樣去修行啊。前半部係講呢啲全部係粗境嚟嘅啫嘛，要顯除前半部嘅所執，我所執著嘅嘢 ，that's my object， 我所執著嘅嘢。後半部咧就係我能執著嘅心，呢啲所執著嘅嘢係景物嚟嘅啫嘛，就係。個賊仔唔係呢啲喎，如果我見到個俊男高大威猛嘅，啊，我好受個俊男所吸引啦。你鬧個俊男冇用噶，你真係衰啊！你高大威猛，你吸引我啊咁啊，你就鬧個俊男冇用噶，不如你鬧自己嘅心啦，係你嘅心執著啊嘛。前半部咧就講啲粗境，你所執著嘅境就所執。後邊部咧就是、你能執嘅心，就係、是、要解決你裏邊嘅賊仔。你唔好鬧人，你自己嘅心唔好，你唔好鬧個境，你唔好賴個境。境當然係 會吸引你啦，但係後邊部就講境講境啦。嗱，我而家都仲係詳細啲嘅喎。我點解我話五六日我講完咧？我講完呢啲咁細緻嘅嘢咧？我後半部我就快啲噶咯噃，因為點解啊？修行同正果咧，要俾啲你自己去諗下先得噶。咩都講曬俾你聽，你自己要冇唔動腦筋啊！你自己去諗下。而家講咧，講啲比較微細啲，講到後邊咧，我就嘣嘣聲好快噶。前半部就顯粗執，粗嘅執著；後半部咧好細嘅執著。點為之粗執啊？我哋佛堂叫做界定位啊嘛，界係令到你 破除咩啊？破除粗執。點解有咁多戒律啊？戒律咧就係、是、佛陀釋迦牟尼佛點解要成立每一個戒啊？每一個戒係因為某人犯戒而起而成立嗰個戒嘅。佢唔犯嗰個戒就唔會成立嗰個戒，所以呢個戒律咧係從僧團裏邊嘅互相嘅生活裏邊咧，逐啲逐啲去演變出嚟嘅。因為有人因為呢啲外境令到呢啲比丘們執著呢啲外境而犯呢啲戒，咁所以佛陀咧就是、根據外境令到比丘們執著而成立嗰個戒，係屬於粗戒。但是呢啲粗戒咧，就係、是、我哋個六根執著外邊嘅粗境產生呢個煩惱。但係你唔好一味計住眼，唔關你眼事噶。你眼貪執見到嘢，眼耳鼻舌身係不過係你個用具嚟嘅啫嘛。你裏邊嘅心賊要搞掂，琴賊必須要燒先琴王。你琴賊，你琴咗佢啲馬仔有冇用啊？唔係冇用，你擒咗佢啲馬仔咧，跟住個馬仔你再諗諗啊，諗諗下你揾到佢王啦。咁但係唔係喎，前半部就係講你嗰啲馬仔咧做咗啲衰嘢，搞掂嗰啲出咗，而家後半部咧就捉住你個心王，捉住你個賊，就係細執於起心動念處嚟叫你去破執啊，唔係淨係外邊嘅粗境啊。我哋比丘有250戒，比丘尼340戒。居士裏面有三戒、八關齋戒、菩薩戒，這全部是粗執來的。你連粗執你都犯的，你就不用說細執了。所以信佛的人你必須要持戒，就是什麼呢？持戒是令到你連粗執你先破先，你連粗的執你都破不到，你怎麼破心境啊？是先粗後細，即你粗嗰方面咧解決咗之後咧，再走入細嘅地方。咁呢度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前邊咧就講應雲何住？呢度雲何應住？雲何降伏其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咗呢個心之後咧，就點住呢個心？跟住點降呢個心？咁大家發唔發覺點解一個係發心，一個就住心，一個就降心？咁有咩分別啊？發心、住心、行心是有分別的喎。點樣有分別啊？先發心，必須發大心，方能修大行，得大果。發心是第一步。你都不發心的，你怎能夠行下去啊？即是說呢， You have to set up your target. You have to set up your destination. Where are you going? 你不發心，你不發心成佛，你怎會成佛啊？你唔發心度眾生，點做度眾生啊？你唔發心要滅除自己嘅煩惱，你點會滅除自己煩惱啊？你必須要發心做你應該做嘅嘢。發咗心之後咧，就住心啦，令心相應如住，令呢個發嘅心不變，精進以心以持續。咁跟住咧就點啊？降心啦，降伏妄想分別，將妄心降伏之後咧，真心自然顯露。咁如果知道呢樣嘢，如果我哋套呢樣嘢落我哋平時生活上嘅思維，我哋係點諗噶 ？You have to set up your agenda, what your achievement, your goals. Without a goal,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冇個 goal 啊，你嘅冇個目標啊，你做人冇目標，你點會成功啊？如果你係年青嘅，我而家啱啱大學畢業啦，或者我甚至乎我而家讀緊書啦。我冇咩目標噶，有咪讀唔好我咪唔讀咯。我揾咩工作啊？我唔知噶。咁啊你好似我哋平時問啲年青人啊，啲少年啊，當佢九歲嘅時候，阿明仔，你大學做你第日想做咩嘢啊？我第日我想做消防員。啊，消防員，佢話九歲想做消防員。我十歲嘅時候，阿明仔，你第日想做咩？我第日想做警察。第十三歲阿明仔，你想做咩啊？我想做歌星。佢個心不斷咁變嘅，佢發心都會變嘅噃。但係你發心必要發嘅正確嘅發大心，發修行嘅心，發正確嘅心，呢個第一步。咁你先需要知道咩叫發心。 講到呢一度，大家記唔記得我講發心呢件事？講咗成半小時喎，講發菩提心。發心應該發心有幾多個心態？立願發心嘅標準係咩啊？邪正真偽大小偏圓啊嘛！你發嘅心係咪邪嘅？係咪正嘅？係咪偏嘅？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偽的？是不是大的？因為是小的？因為是偏的？因為是圓的？你自己，我不是說過的，你發的心必須是正、真、邪正裡面你要正的，邪正裡面正的，真偽裡面要真的，大小要 大的，偏圓你要圓的，那就 叫發心嘛。你發了心之後，你有了個高了，你就要循著這個目標要不斷去做了，咁有困難㗎嘛，有逆境㗎嘛。Not every day is a rosy garden. Storms, you stumble and you fall, you get up again and you walk, continue walking. 即係話有困難嘅時候，你就繼續唔怕呢啲困難，排除萬難，披荊斬棘，排除萬難，一路向住個目標進。呢啲全部係人生嘅道理嚟㗎喎。所以如果人哋話，佛教很迷信的，佛教因為是拜偶像，他很淒涼，因為他不懂，他完全又不去研究，又不去研習，憑自己一管之見就以為佛教是迷信，根本他就沒有，一點都不懂， 他不知道佛教裡面，不要說不是迷信，現在我不知道香港大學有沒有，香港大學都有了，現在全世界的大學都讀 佛學的了，沒有哪間大學不讀佛學的，那些最出名的大學研究佛學是最深入，所以你還是蒙查查，還是說佛教是迷信。現在香港大學已經有漢文學佛學班，有很多同學已經在讀了，還未 develop。 Harvard、Yale、Stanford 全部 Ivy League 裡面那些 Buddhism courses 是很多的，很多很多佛學的，很多佛學佛教的義理的。好了，不要說那麼多次要的東西了。那你要發心、住心、降伏、忌心，以前一樣的了。那我們繼續了。 我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矣，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則非菩薩。那這些你明白了，滅度一切眾生而冇一眾生滅度。前邊嘅講眾生咧，係講眾生係講外相嘅啫。滅度眾生嘅時候咧，呢啲外相你唔可以睇嘅外相咧，係認為呢個係眾生，係所緣境係外相 objects。呢個眾生係點解係五蕴嚟噶嘛？係色受想行識，係因緣和合而成呢個眾生。因緣分散就唔成呢個眾生啦，係短暫嘅，係無常嘅，係分析嗰個眾生。但係呢度就唔係咯，呢度點啊？呢度係內心裏邊唔好執著有呢個眾生，唔單止係出邊嘅眾生當體即空，而內心亦都唔執著嘅，即係話呢個著重喺空咗內心之上，空咗內心所呈現嘅眾生之上，就更進一步咯喎。即是说前面那些讲呢，就是以当时的境况的现量来令到你破执。现量就是说你不是众生，那我不执着你嘛。但是有时候我未必有众生的，我心里面我定在这里，我就想了很多众生的东西了。这个人有衰的，这个人是善的，我这个人我要报复，我这个人怎么，你里面内心很多众生相的，你内心里面不是外面的，我想人想众生相受者相，里面是个意识里面浮现我想人想众生相出来，是内心世界。前面那十六份呢，是说外面的世界能够令到你作恶，现在这里开始呢，内心的世界都令你作恶的，就说内相了。所以者何？須菩提，實沒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你如果執著我是能發菩提心者，我要度眾生，我是能度眾生的聖者，你眾生為我所度，那你就有自我的優越感，你就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了，那這個叫法執了。起初當然要發心，但是發了心之後就不能夠執著這個菩提心，產生了 应生其心而无所住，应该发菩提心，但系唔执着佢为实有，一执着佢为有咧就系法执，法执为空。咁前边所执着嘅咧就系众生，就系执着众生就系执我。后边讲执讲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咧就执法，你又执我又执法嘅，咁点可以成就？点可以成就觉悟咧？所以呢度咧，我哋繼續啦。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來依燃燈佛所。嗱，如果我哋揭嚟後邊咯噃，後邊第54頁，須菩提，實無有法，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即係唔好執著佛法。佢心裏邊，你唔好執著咗個佛法，因為點解啊？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不非法，非非法。唔好執著佛法，唔係代表唔信佛法喎。不要執著那個船，不是代表不搭船，你不搭船怎麼過海啊？搭了船而不要卸離的船才行的，你佛法你不可以 我不要佛法扔了佛法，你永遠不過得海，你不要隻船怎麼過海啊？過了海你就必須不需要隻船的嘛，是吧？須菩提，於雲何？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否？我以前講過啦，喺無量劫以來，燃燈佛為釋迦牟尼佛為如同受記，受記嘅時候傳授佛法俾佢，傳授佛法俾佢之後咧，咁就係咪當時有法可得咧？呢個菩薩係咪有法可得咧？如果有法可得，就有所執著法。所以佛也世尊，如果解佛所說而須菩提解空第一就話唔係喎，世尊，如果我理解佛個義理咧，佛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唔會執法嘅。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燃燈佛則不與我受記。如果如來有真係有佛法嘅咧，而我執著呢個佛法咧，燃燈佛唔會為我受記嘅，因為我執著法，我點會成佛啊？如來就唔會執著，就唔會為我受記。如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迦牟尼佛以實無有，唔會執著法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是故燃燈佛與我受記作是言，因為佢知道我唔會執著法，所以佢先係為我受記嘅啫。如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意。咁咩叫做如來者即諸法如意啊？如來者，如來我哋講佢真如，其實如就成真如之做來世間垂化功名如來。如是什么呢？不变，如者不变。金刚经里面讲如来呢，通常是讲性，讲佛的时候就讲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即是说你见到相状而不执着相，你就见如来了。如来不是有个佛，见到他本来的自性。你见到相而不执着相，你就见到他本来的自性。见到本来的自性是什么的？見到本來的自性，即是話你離相喎。你離相即是清淨，即是話你見到本來的清淨體。本來的清淨體是有無量 power 喺邊嘅喎。佢個 power 係點㗎？為佛與佛先至知，因為未證未知。我哋只係從言語裏邊佛話俾我哋聽。當你證到諸法實相嘅時候咧，一切神通俱在，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漏盡通。Supernatural power comes from the realization, but you're not attaching to the supernatural power. You don't practice because you want a supernatural power. It will come spontaneously. 如果你執著咗神通，你又係執法咯。你又執著神通，你係迷信咯，唔止執法添。好啦，繼續啦。如來者即諸法如意，咁我哋而家要解釋如來，解釋少少如來咯。如者不變，來者隨緣。不變係佢個本體，隨緣係佢個現象。萬物不過係現象與本體。我哋時常套用 Kant 康德嘅 philosophy， 因為康德嘅哲學理論咧係好多都係佛法嚟嘅。有個 a German philosopher Kant 咧裏邊嘅康德嘅。裏面所講的義理咧，都是佛法的義理嚟嘅。就康德啊，用另外一個名詞， phenomena， 我都知啦。佢就做一個名詞叫 nomena 咧，就係佢個本體啦。本體 nomena 隨緣萬法就係 phenomena。咁我哋用而家個譬如咧，就係黃金個本質不變，就係佢嘅體啦。佢隨緣嘅意思係俾人咧咩咧？就係佢話黃金個本質不變之中咧，佢能夠生萬用嘅，可以做好多金器、金耳環啊、金筆啊。金本體不變，本體不變相係無量百千萬億相，其用又係無，又係其用，亦都係好多用途。但係佢個本質都係個金質喎，佢個相係不斷變啫嘛，佢金質冇變啦。即係話咧，係一切法相，佢係一切法嘅本體。真如呢個如如咧，係遍一切處一切相。你執著咗法相，真如就顯唔出嚟。如果你用波野嘅觀空觀照佢咧，你唔執著相嘅時候觀照佢咧，佢清淨體一產生咧，咁嗰個就係真如啦，嗰個就係如來啦。咁就係如來者，即諸法如意，諸法如意，即係話有一不變現嘅本體。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於是中無實無虛，點解係無實無虛呢？咩叫做實？咩叫做虛呢？無實即係話咧，你唔能夠實實在在話佢係有。所以無實，因為佢隨緣而變嘅，佢唔係定嘅，隨緣而變，為眾生隨根基而為眾生說法，即係好似永明延壽禅師講：一法千名，應緣立號，若悟一法，法法圓通。佢用好多名嘅噃，係無實，無實即係話咧，佢冇實實在在話咁就係佛法啦，唔係咁就唔係佛法，佢冇定法，冇有一定法，如來可說。《楞嚴經》裏面就講咩啊？講真如常住真心，《勝萬經》講如如，《大乘起信論》講真如，《金剛經》係講實相，《心經》係講諸法空相，《禅宗》裏面好多經典咧叫真心，《涅盤經》係講佛性，冇有一定法嘅噃，又講真相為色係，虛妄為心係，講來講去都係嗰樣嘢，但係唔可以講佢為定無實。你又無虛點解？你又唔能夠話佢冇喎，虛就冇啊嘛。因為點解咧？所以因為佢有真如不變之體啊嘛。咁啊點會係無虛咧？所以此法無實無虛。咁我哋繼續落去啦。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都係佛法喎。點解？點解會一切法都係佛法嘅？點解一切法都係佛法啊？有好多中國嘅哲學家，老子、莊子，其實喺佢嘅著作裏邊咧，都已經滲有佛法嘅義理喺度嘅。老子大家老子、莊子道讀，老子《道德經》、莊子嗰啲聖言啊，佢所講嘅咧都有佛法嘅道理，不過佢講得籠統，冇佛法咁精闢，逐啲講。即是話莊子講道在哪裏？道在邊度啊？道在哪裏呢？有人問莊子道在哪裏？道即係話佛性喺邊度啊？呢個真如喺邊度啊？你揾出嚟俾我睇啦！道在哪裏？道係好玄妙嘅噃。咁我就從莊子裏邊咧，我揾到一啲俾大家諗下。有人問莊子道在哪裏？咁啊，莊子就答啦。無所不在，每一切法皆是佛法啦。道無所不在喎。咁有人問啦，咁你具體啲講説明啊？具體啲説明點解道無所不在啊？咁莊子就話：道喺啲矮嗰度。乜咁下低下嘅道好高級，好高級噶嘛？點解喺下斜喺啲矮咁低下噶？佢低下咁啊，道就係泥土裏邊，仲低下過矮。喂，越嚟越邪喎，道在瓦礫。咁邪嘅道在屎尿，你問佢，你越問，你問來問去，咁又奇人咁奇人唔再問啦。咁莊子就話啦：你唔應該要我具體説明啊，因為你嘅思維離唔開物質， 你仲想揾一樣嘢？大道道無始終，無窮盡。小者道在在微細處，大者無無無窮無盡。咁你問我道，我點答你啊？即係你問我咩叫閃？你問我咩叫禪，答你就已經不是禪了，因為禪是從思想束縛裡面解脫出來的嘛。我一答你從 妄心裡面答你就不是禪，我講出來就不是禪，我不講出來就不行，就矮咯，瓦礫咯，屎尿咯，那一定要講的嘛，一樣要講出來的。其實道是很很微細的，我哋中國人嘅好多嘅哲學家咧，都已經講，但係講得冇佛法咁精闢，冇咁細緻。佛法裏邊，尤其是個唯識學法上中咧，講到人嘅思維咧，係微細到微細到真係不可思議。道老子《道德經》裏邊有句説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家講一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源之源，源之有源，眾妙之門。呢個係老子《道德經》裏面講嘅，源之有源，眾妙之門。咩叫道可道，非常道啊？如果嗰個道可以講出嚟嘅咧，就唔係真正絕對嘅道啦。道可以道出嚟講，道可道，嗰、那個道可以道出嚟咧，那個佛性可以話出嚟嘅啫。嗰文字你都仲係為咩佛性咧？你仲問？可以説明嘅並非真地真正絕對嘅道，名可名，非常名。凡可以立名嘅咧，佢個名字都唔可以正式顯咗佢嘅體。你問我呢、這個蘋果甜唔甜啊？甜點甜法啊？甜甜即係要自己食先知道嘅，點甜法啊？無名天地之始，不可以立名的是天地之始，不可以立名的是什么？本体都无名，无可以立名的，其实那个不可以立名的是个本体，是一切处的，是存在一切处的。有名呢，凡有名的呢，万物之母。所以去除欲念就能观道之妙体，你必须要破执。去除欲念，即係咩咧？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無非法相。你破執清淨心一顯就係嗰、那個，就係嗰樣嘢嚟噶啦，唔使問噶。你做唔做到嗰度啊？常有欲以觀其美，實際生活喺欲界裏邊咧。咁有啲人話：咁而家我喺欲界裏邊，咁我點？既然係咁難體會到佛性、體會個道嘅，咁我點啊？啊，咁你有福啦。因為咧，你活喺肉裏邊咧，你有相，你睇相嘅時候，你就要離相，你必須要相中而顯性。因為你識睇，你已經有佛學，釋迦牟尼佛有佛經，所以《金剛經》在咩咧？就係能夠令到你從相裏邊顯到性啊！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為之圓，圓之有圓，眾妙之門。太圓啦，太圓妙啦，太圓妙，唔好講咁多啦。講到呢度一半，講到一切法皆是佛法，下次繼續講。咁我諗今日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最多講到星期六應該講完啦。